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紧握的手。 来自于陈芳宇带来的 Good Girl， 赶快爱，7点04分，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各位好，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早晨呢，用一首 Girls Power 来唤醒大家哈。今天呢，感觉从昨天到今天，整个的夏天的味道就是越来越浓郁了哈。 我以为你是感受到我的力量了，所以 早上来。你的力量，我一会儿我觉得会感受到你的力量。 你对我的力量一无所知。 我知道，我毕竟早上你来的时候，我第一个词就让你愣了半晌，是吧？人类高质量女性啊。 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吗？ 并不聊。但我们今天是这样，如果你能够在我们的一会儿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表现非常好的话，我就把这个名字来送给你，好不好？ 我可以不要吗？一开始你是想让我今天全场禁言是吗？ 也并没有，也并没有。好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稍后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到底聊什么。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不热。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一下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8度、那么这两天呢，天空都特别的漂亮。不过今天受到这个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天空的云量会逐渐增多，夜间又会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了。 又有雨？ 是的，而且局部地区的短时雨强会比较大一些，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上雨具，而且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还要老生常谈的就是，山区和浅山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近期大家尽量不要去山区游玩了。 是，哎呀，但又有雨啊！这我还以为就是这段这个天晴的时间可以保持的长一点， 持续了3天已经不错了。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天，西部、北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呢，阴天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伊斯达摸摸，第二名红桃小 K， 第三名是冰雪萌园，第四名是蒲公英，第五名是港岛舅舅 XX。 哎，看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北京平谷龙格，第七名三木，第八名飞鸟，第九名日清语文，以及第十名不是所有吉普都叫 Jeep。 那么问题来了，请问我身边的这位人类高质量男性， 别，咱俩这两个词放一起吧，有点怪。这就开始感觉有个人就快要正式说话了哈。 来来来，我们还是请大佐跟我们聊一聊今天到底说点啥。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你看啊，作为这个打工人，虽然有着被工作支配的恐惧，但是当工作完成 KPI 达成之后，那被人夸也是一定的嘛。那在这个时候怎样回答才会显得自己非常的高大上呢？你看，普通回答，大佐啊，最近工作很努力，不错，继续加油。嘿嘿，哪有，都是应该做的。没有。那高情商的回答，大佐，最近工作很努力，不错。都是领导引导的好，让我学习了如何完成这份工作，之后呢，还得不断跟着老板学习。低情商，哎呀，大佐，最近工作很努力啊，不错。 嘿，拿了吧你，都是我干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呀？还不给我加薪，还不给我放假的。 那以上这些呢都是虚构，如有雷同那就雷同着去吧。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假如在工作当中被人夸了，怎么样回答才能显得自己高大上呢？ 哎，你喜欢哪个答案？大佐刚刚示范了那么多版本。 我这么说吧哈，就是我第一次觉得我跟他之间有代沟。 你不懂了吧？ 他说了，就是他说的每个字我都懂，但他连起来以后，我都不知道他哪个答案是哪个，你知道吗？ 这是最近的一些梗，就跟你刚刚跟我提到的什么人类高质量男性、人类高质量女性有关系，就是那个拿来吧你。 哦，是这样啊。好了啊，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大佐今天的这互动话题就是给的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被人夸的时候，我知道每个人都会有被人夸的时候，而且我知道绝大部分人啊，我生活当中只遇到过一小部分人不喜欢被人夸。绝大部分人听到有人夸你还挺高兴的，对不对？ 那当然了， 但是呢， 肯定是需要被人认可和夸奖。 对，但是你被人夸的时候，你自己该怎么回答，显得自己好像又比较虚心，然后又比较高大上一点，对吧？哈，这就是今天的这个问题哈。 大佐刚刚示范了那么多被人夸以后的回应，六一终于看穿了。他说：“大佐，你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吧？” 但我接下来说的也是真心话。大佐，你就是我夸了大佐一下，大佐不给我那么多回应吗？我回他一个还不够啊， 还不够。人家都已经让你拿来吧了。 好了，我们还听到的是孙正熙的还不够啊。那今天呢，大家不要忘记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被人夸的时候怎样回答才能显得自己高大上呢？ 是什么时候开始不能喝醉？ Can't do it, I won't do it, 这不是能想象的那种疲惫，心里正在开会，等到上的衣服还没准备，钱不忘的朋友丢在新的房间，也想在约会时打扰我，别再担心我，请假窗外景色还不错，成功怎么定义，距离还是成绩，是不是得到的还不够多，怎么定义你还是阿弟，是不是做到的还不够多， 爱的灵感，这是二你保持浪漫，赚了房子换了车，还是需要留点时间给自己谈恋爱、yeah, yeah, 就算音乐成为职业，还是承载妥协，但是那些奖项是必须放在我的地区看不到畏惧。今天我在开会，头脑上的衣服还没准备，钱不忘的盒子丢在新的房间，别想在约会时打扰我，别再担心我，现在窗外景色还不错，成功怎么定义，距离还是成绩，是不是得到的还不够多，我不会就这样满足结果，怎么定义，是奥迪，是不是做到的还不够多，还不够多，还不够多，还不够，还不够，还不够，我往那些程度，还不够，还不够，还不够，听够我的帮助，还不够，还不够，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最近呢，网上的这个梗就叫做高情商跟低情商的回复分别到底是什么样子哈？ 嗯，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跟这个有点像，就是让你看一看，如果被人夸的话，怎样才能显得自己高大上一点？ 对， 但我发现很多人呢，其实觉得还是自然点为好哈。 啊，自然怎么个自然法呢？ 就是有人说，就是别人一般夸我的时候，我就回答一句说谢谢。 啊、就坦然接受， 灰色浮萍说，对，我的情商一般比较迷，一般被夸我顶多一句谢谢就完事了啊、 嗯、就其实坦然接受也还挺好的，这就很快结束了、嗯、但是咱们中国人都讲究比较谦虚嘛，所以一般有人夸你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嗯、哎，没有没有没有啊，哪里哪里哪里啊，不会不会不会， 我今天话题专门给你设的， 我没有这样啊， 就是一般来说你还是比较婉转的，不会直接就拿过来这个夸奖，对不对、 嗯、不是，我看跟谁、啊、就如果是比较熟的朋友，我就会用大佐那个拿来吧你、 啊、 这都是因为我优秀、啊、跟你有什么关系、 啊、倒是啊，我一般夸你是这个反应啊， 对，是不是， 对，来看一下这个草球也争春说，看来大家经常被人夸呀，经验足，我得学习起来啊。 嗯，那、哎、这确实是。 嗯， 还有刚刚李杰 Lemons 说，中西舞美都没有你美、 嗯， 化妆品用了你都多余。 嗯，这是啥？这是夸奖吗？ 夸奖啊。嗯， 哦，这回复一句是吧？ 嗯嗯。 啊，这灰色浮萍的说，嗯，老人家，我学会带话题了，快夸我，这什么意思？ 就他自我没明白。 哦， 我想解释一下，我也没明白。 嗯，嗨，这个有人说呢，这个宋彦君呢说，哦，这个问题啊，我就不参与了，因为我是话题终结者。别人一般夸我的时候，我就哦一声。 对，灰飞的狮子也提到了说，言多必失，不回答，报以微笑，以不变应万变。 对啊，六一呢说，这三种呢，其实都有可能出现，看在什么情况下。哎，这个回答就很高情商，有没有啊？ 嗯、哎，确实是。Dennis Dragon 说，要是不熟的人夸我，我就会给他回一个大拇哥，嗯，意思就是表示感谢一下。嗯、然后如果熟人夸我的呢，他就会跟刚刚我的回复一样，就是四个字：哎呀，日常操作。 我怎么觉得这种方法都是我跟你的方法啊？我跟你这么熟，我天天跟你，我还是横臂直臂大拇哥 啊！对对对，就是 一米左右，对吧 ？PD 特别喜欢跟我数大拇哥，那看来是我真的优秀。 啊、 嗯， 哦，看来果然是跟熟的人这么说，是吧？如果现在我们领导过来说，哎，静宇，我现在想跟你数个大拇哥，你会怎么反应？ 啊，领导为什么要给我数大拇哥？领导，嗯。我问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吗？领导， 赶快回应一下，快！ 领导为什么会跟我竖大拇哥啊？就领导一般都会觉得说 吓人， 嗯、做的不错。 至于在想我今天哪里做的问题是吧？ 啊，是啊、 嗯， 你看比较常规的回答， 嘲讽是吧？ 啊，对，常规的回答1840IJ他就说我会回答说啊，谢谢领导，还是领导的好，带领我们前进，再创辉煌。 嗯， 但是呢，你像无名8059他就会。 就稍微包装一下这个语言啊，就说还是全靠领导方向指引的好，我就是照方抓药而已。 啊，这怎么感觉像是有点拍马屁的感觉哈？ 哎，那还有低情商的 啊， 多亏我力挽狂澜啊，我那领导出的是什么主意啊？真是。 后面那句可以不用加哈。李杰 Lemons 说，这个夸人美，低情商的主要是你打扮的好。打扮的好哈。高情商说主要是跟你们在一起熏陶的。这个说的有道理哈， 让我看到最近的一个算是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个离婚综艺吧。然后呢，女孩就问那个男孩，就说我今天好看吗？然后那个男生就说 好吓人， 男生就说打扮的不错，就这个就很让人生气啊。 这个会很让人生气。 我问你，我今天好看吗？你说打扮的不错，也就是说我就全是收拾出来的呗，我就先天就很难看呗。 那看来还是我这种人难看，就是如果我问别人这个问题，别人给我这个回答，我觉得已经很满意了 啊，就证明 因为我上次问你的时候你说不好看。 你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答案呢？ 对，我倒是没有什么指望，毕竟你是我的破壁人来的，对吧？ 静瑜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对啊，好了啊，欢迎大家呢把更多的这个你们觉得就是如果去给人去夸奖的话，比如说被别人夸怎么回答，或者我们应该再多一个话题，就是你如果夸别人的话，怎么样显得自己情商比较好，或者是高大上一点啊？来，多来告诉我们，高情商低情商的都可以来一些。好了，接下来继续丁哥，我们来听到的是 Christian Perry 以及呢 Ed Sheeran 带来的 Be My Forever。 We're on top of the world. We're on top of the world now, darling, so don't let go. Can I call you mine? So can I call you mine now, darling, for a whole lifetime? My heart finally trusts my mind. And I know somehow it's right. And we've got time, yeah.Just say you'll stay right by my side. And we've got love, yeah. So darling, just where you'll stand right by my side. We're on top of the world. We're on top of the world now, darling, so don't let go. I got something to say.In every way I'm gonna shout it out. I wanna tell you now, 'cause I know somehow it's right. And we've got time, yeah. So darling, just where you'll stay, we're by my side.Top of the world now, darling, so don't let go. One, two, three, four. And we got time, yeah. We got love. So darling, just where you stay, right by my side. And we got love, yeah. So darling, just where you stay, right by my side. Forever, 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be Be My Forever 来自于 Ed Sheeran 以及 Christian Perry 啊。当然今天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跟我们话题比起来还不够劲爆，我们的话题呢就是被人夸和夸别人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显得自己高大上。不要忘记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我们今天会有奖品送出。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杭州娃哈哈的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啊。 今天聊到夸人啊，终于有听众朋友高情商很快就 get 到我们的点了。 怎么说 ？Super G 说，为什么没有人抓紧机会赶快夸一夸主持人呢？ 嗨， 你看他给了我们两个 tag，说电台娱乐一姐和高敦位鹏哥。 嗯啊， 我觉得你这个你敢领，我这个还没有。 我这个 哪里？ 我这个我为什么要领？我这个是夸奖吗？高敦位啊？ 你早上快跑了吗？ 我那不叫夸呀，问题这句话，对不对啊？你这个人，你就领哦，你的意思你就把你那个领了是吧？电台娱乐一姐 啊，我说没有，不敢 。我们电台 哪里？ 我们电台还有播音一姐啊，还有这个什么小品一姐 啊，不至于 相声一姐， 不至于， 他是娱乐一姐差不多，因为全台唯有就一个娱乐节目。 这样，我就学一下，我刚刚在我们听天FM的聊天室当中，有一位朋友教我的，怎样回复一下高大上啊？子琪说的。会说你就多说点啊、 这话感觉是骂人吧？ 不是啊，这为什么是骂人呢？ 会说你就多说点， 就你 不是这个态度吗？ 不是啊，你夸我、然后我就说会说你就多说点。 娱乐一姐， 会，算了，还是不要。 说不出来了吧你？ 会这样，会挖坑你就多挖点、好吗？ 猫小二这么说的，哎，我觉得猫小二这个基本就是很多我看过的大家的回复啊，说谢谢老板，老板最棒，老板发大财， 这不是有一个三连的表情包吗？啊，我们经常用啊。 这个我觉得经常有的时候就是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你夸别人一句的时候啊，人可能会这么说出来，对不对哈、但是呢，这个话我觉得尤其跟领导说，谢谢领导，领导的好，带领我们前进，再创辉煌。就刚才那句话，这个话。说出来有点尴尬吧，我觉得啊。 对，你也看你跟领导之间现在的这个氛围跟关系是什么 啊， 所以就是调整一个更合适一点的方式吧。 有道理啊。 对，然后你看，像刚刚我们说夸人长得好看啊，收拾的好看什么，李杰 Lemons 说，其实你们男生不懂，在女生心里被夸的时候也是要分等级的，就好看也是分等级的。比如说最低级你夸说，哎，你这项链真好看，你这耳钉真好看，那具体到这个东西就跟我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了嘛。然后呢，再升一个级别。就是、 明白 啊！你打扮的真好看，也就是说你是通过后天努力才变得这么好看。 我懂了。 但是最顶级的就是你真好看，最简单的夸奖啊！ 比这个还要顶级一点的是那句歌词：“你笑起来真好看。” 有这首歌吗？请问， 你赶快放一下是吧？ 你笑起来真好看。 对啊，像为什么？ 像春天的花儿一样。 这才顶级，对不对啊？多会夸人啊！哈，好了，那今天我们来、算是早秀夸夸群吧，就是夸夸群和被夸夸群的这种之间的攻防战，对不对？ 就是夸夸群里面，你要怎么应对大家的夸奖呢？被夸的时候，怎样显得回答会比较高大上一些？ 感觉提前让大家进入到这个怎么说呢？super star 的行列。 或者怎样夸人会显得自己高大上一些呢？ 哎。可以来告诉我们，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王菲《不眠飞行》。 困在机舱，足三万尺高，我最不好小别大到思念太早，靠着气流划船跳舞，突然而累到，这啲身似夜半的飞翼，霎时迷路，直到空姐说可要被捕，合上眼睛数话走，数话走。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首歌曲啊。这个最近呢，暴雨肆虐河南，万众一心抗洪抢险，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全力以赴推动中央企业吹响防汛救灾的集结号，也充分发挥了大国重器的顶梁柱作用。而央企的员工呢，风雨一起扛，用血肉之躯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啊。 而这次呢，国资小新团队的原创歌曲献声《我在你身边》，来用心唱出心中的歌，再现那些不惧艰险抢险救援的温暖瞬间。在这首歌当中，也唱出人民国企为人民的大爱心篇。 来听歌曲《我在你身边》。 看远方的星点，听大海和山川，我就在你身边，细说灯火阑珊。一份无名的挂念，让美好一段段串联，阳光下熟悉身影，让心倍感安全。像浪花依赖着波涛，像白云抱住蓝天，心人的温暖是最美好语言。 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红旗，我为你自豪。 美照就存和彩云，随时记录好时光。新用户现下载和彩云网盘 APP， 到北京移动领一 GB 流量，上传下载无限速，500G 超大空间任性存。发送彩云福利到100086了解详情。 新博速线即日起挂历 Q 三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助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享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以上为广告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搜索话题 Lesson 21，为我们的作品集赞。我们将会在集赞成功后，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为你们解锁更多独家放送。就在 Lesson 21，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esson 21。 Good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 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的早餐是一份诚意满满的早餐，在6月15号的时候它就已经投递到我们音乐早餐的信箱当中了，但是因为排期的关系哈，所以我们晚了一天来播出。首先呢，还是先要跟诺诺和诺诺的爸爸，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早餐分享人道歉。昨天呢，其实是诺诺爸爸和妈妈结婚七周年的纪念日，所以呢，诺诺和爸爸也专门下厨来为妈妈制作了一份爱心的音乐早餐，来庆祝这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制作的就是方块西多士，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详细的制作的过程，还有我们诺诺小朋友出镜认认真真在制作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需要怎么来准备。首先呢，西多士是用吐司面包和蛋液来制作的，口感是介于面包和蛋糕之间，软软的，大人和小孩都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先准备两片切片的吐司面包，两个鸡蛋，芝士片，一点点糖。第一步，先把吐司去边，放上芝士，然后两片面包夹在一起切成四块，再把蛋液搅拌好，放入我们刚刚切好的面包。沾满蛋液之后呢，锅中放入少许油，小火煎到金黄色，就像图片当中显示的那个样子一样。提醒大家，火不要太大，太大颜色就不好看了。今天呢，诺诺和诺诺的爸爸想要祝福美丽可爱勤劳耐心的诺诺妈妈生日快乐，同时呢，也是他们结婚七周年的纪念日。爸爸想说，七年里的每一天他们都感觉到非常的幸福，想要点播诺诺妈妈最喜欢的来自周杰伦的这首《蒲公英的约定》，祝福你每一天都开心，每一天都幸福。 小雪篱笆旁的蒲公英，十几里有味道的风景，不是操场传来蝉的声音，多少年后也开始很好听，将远这只飞机机窒息，因为我们等不到那流星，认真的决定命运的引力，却不知道到底能去哪里，已经长大心。 带走两张发簪的手心，我们却足以床面的情景。我知道那里你都很安静，很多的梦在等待着惊醒，已经长大 满分，音乐早餐。 好了，7:37，刚才呢，我们吃到了一个诚意满满，而且呢，又带着周杰伦的一份幸福的早餐哈。同时听到了这首《蒲公英的约定》啊。 对，我给你讲一讲这个背后的故事啊。 嗯。 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首歌背后的故事还是早餐？ 早餐背后的故事。 好。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早餐分享人啊，想点播一首自己女儿很喜欢的歌曲。 嗯。 过了3分钟以后发过来说，算了算了，还是点老婆大人最喜欢的歌曲。 对，这个还是能看得出来，这个怎么 能看得出来家庭地位的啊？ 家庭地位以及排序和压力指数还是不太一样的哈， 很可爱。 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其实跟这个也有点关系啊。我们来说到的是被人夸的时候，或者是夸别人的时候，怎么样才能显得自己情商高一点，或者是高大上一点啊？ 嗯，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我们来建立一下高品质夸夸群。嗯、 哎，这个六一呢说，夸人要直给，迂回式的夸奖反而不痛不痒。夸奖也要真诚，扬长避短，硬说只会尴尬。哎，说得非常好啊。 对，硬说只会尴尬，但是你要怎么样去迅速地挑到对方身上的闪光点、 嗯、 并且以高情商的方式夸奖出来。我突然想到了今天一开始你对我的称呼我们今天可以建一个人类高质量夸夸群。 这样，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大家的回复，人类高质量回复好不好啊？有些确实回复的还不错，但是也有些困扰了。无名的说，最难的其实还是夸神兽，尤其你知道现在有的时候对孩子是那种鼓励式教育嘛，对不 对 啊？但是呢，你说鼓励性教育里面碰到了29分的卷子的时候、 嗯， 这该如何高情商的夸他呢？ 那如何高情商的夸他呢？ 对啊，你这个反应。 对啊，我在等你的回复，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让大家来。 这是无名给的问题啊。 对，我就在等一个回复啊。 我不夸，我骂，谁为考了29分还夸他？想啥呢啊！ 你刚刚不是说了吗？对于现在的小朋友要鼓励式教育， 这是无名的理念，不是我的。不，我觉得还是挫折教育，客观的说啊。 嗯 嗯。 但是你刚刚看到月鸟小哥哥不喜欢夸别人，但是呢，别人如果不夸他，他也会不高兴 啊。没有。 周周提到说，上一次啊参加了早秀的地面活动，在回去的路上，我媳妇儿就在旁边感慨说：“哎呀，今天见到鲸鱼了，好漂亮，好有气质啊。 嗯” 然后说的月鸟就特别兴奋说了一句：“好像富老大呀。” 没事，这个你看，我说实话，别人说我的东西呢，我都一般都不太 care。如果我特别的 care 的话，我也不会叫自己叫月鸟小哥哥。第一次还听到了你、嗯、对不对啊？ 对，包括好多朋友都会过来问说、 嗯、 你们的主持人为什么叫月鸟小哥哥，你们是一档儿童节目吗？ 错， 不，我们一般都什么月亮姐姐呀、太阳哥哥啊之类的。 我告诉你们，是因为那个月鸟你拼起来你就会发现它是蓬的宽板 啊，它不是拼起来，它是拆开 蓬的宽板哈。但是我觉得六一呢，你看啊，就是如果你看过中餐厅的话，你会发现其实黄晓明在里面特别努力、 嗯、 而且给人的感受特别好。 是， 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看这部综艺的话，你只看到第3季他当时开了一个会，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你就只记住这一句，你觉得他是霸道总裁上身，对吧？其实他整季或者当时那句话也不是这个意思，但这句话就让人记得非常清楚啊。 嗯，刚无名提出问题了，你看我们的小耳朵们还是才华横溢，瞬间给出了答案。 嗯， 29分， 小宝贝，你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哦。 哎呀，夸还是你们会夸呀。 啊，你看努力空间很大。嗯，伊斯达摸摸说啊，没有得零分已经很好了。嗯，有没有比你分得的少的呀？ 这是夸吗？ 就是在问说有没有比你更差的。 这你我怎么觉得大家给我上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名落孙山的故事。就问了一下那个最后一名是谁，叫孙山，那你呢？啊，我在孙山后面。 孙山后面啊，名落孙山可不是倒数第一呢。 哎，是了，反正那个怎么说呢，这个夸的我也有点稍微有点不会了，还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啊，不妨呢把大家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说一下被人夸的时候怎么样的回答才能显得自己高大上一点点啊，来告诉我们。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好莱坞的传奇科幻巨制《沙丘》，最近呢是发布了预知未来的口碑特辑。在近日举行的《沙丘》的限定场的活动当中呢，20分钟左右的电影片段和幕后内容直接引爆了业内的反响哈。 是因为科幻巨制嘛，大家更加关注的除了比如说特效最终的呈现之外，还有就是这个剧本本身够不够扎实啊？ 嗯， 这次导演呢把这个科幻炫技再次颠覆了大家对于电影空间的一个想象。 对， 现场的观众很多都说哇，简直就是年度神作。无论是梦幻的太空旅行还是沙虫出没的荒漠星球，都是宇宙尺度的史诗级的一个战争了。 是， 大家可以在这部电影当中感受到自己想要达到的那种科幻巨制带来的冲击感。 对，那种穿越的体验呢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好，我们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呢也给我这种感觉，因为呢你听前面那种键盘的声音，感觉从键盘 科幻巨制 穿到了月球。 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 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汽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 这星球天天有五十亿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那无忧的真空，把月色纯真的感动。 当你说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 看月亮像夜空的瞳孔，静静凝视你我和我们扰攘的心中。 靠近你怎么突然两个人都自重，让心跳像是野火燎原般的汹涌。 这一刻把命运也沉默，脚尖划过天和天，地和地，缘分的宇宙。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那无忧的真空，那夜色纯 22周年生日要搞大事情了，你不会不知道吧？ 都有什么活动啊？ 听好了，8月7日至8月22日来巨人之家，一元可购买2888元优惠券包，全场购物明码实价基础上再享85折，还有一个神秘大礼，满5000可抽49999赢超级免单。活动更多信息请致电400-818-0096，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大牌乳胶卷等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早安音乐秀，梦中的游乐园，百倍的用心，打造精彩完全，无限的可能性，全是新鲜的体验，所有人一起，不想结束的每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 You introduced me to your friends by saying I'm a friend. Is that all I am to you? Oh, what'd you do that for? I'm trying to ignore, but it really isn't cool. Cause I gave you my heart, thought you wanted it. Should I take it back? Should I?Should I call you, baby? Baby, should I call? Or baby, should I call you a friend? Should I call you, baby? Baby, should I call? Or should I never call you again? What do I do? What do I say? I chase after you, but you run away. Should I call you, baby? Baby, should I call? Or baby, should I call you a friend?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个 Phoebe Ryan 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Should I》。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夸夸群以及被夸夸群当中的这博弈的故事哈。 嗯， 就今天呢，就很多人呢被别人夸了之后呢，就是还有点不好意思，然后呢也想反夸回去，或者是自己用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来表达自己，好像云淡风轻的感觉，对不对哈？ 来，早秀今天在上班路上跟大家一起建一个人类高质量夸夸群， 哎， 快加入进来，怎么样回答会高大上一些？怎么样夸人更加高大上？ 是 啊，其实我们刚刚聊到了对于孩子要鼓励嘛，虽然说只考了29分，你觉得好生气，但你看生如夏花，他说 很厉害、 我从小到大考试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是这么做的，我觉得我的自信就来自于我的家庭、他们太会夸我跟宠我了，所以我就觉得长大以后我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都不会轻易的说要放弃、或者说受挫的那种感觉，我需要感谢他们，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夸我。 哎，有道理。而且呢，生如夏花呢，他这个夸法真的是 你是真的是夸夸群当中的这个 MVP 啊。他说呢，我原来领导儿子考试永远都是60分，就是他每次过来就跟我们长吁短叹这件事儿哈。一开始呢，我们听到每次都说不错不错，六十分及格，60分万岁。时间长了发现领导还在说这件事儿，他觉得不对头，他就说头，你看你们家少爷多听你们的话呀。而且呢，他绝对是一个自控力极强的孩子， 每次都控制住， 能控制住一直在60分，这也不是一般人呀啊， 一分都不给你多考。 对， 我怎么听着这么不舒服呢？ 那你说咋办？那你说怎么说啊？ 但是好多朋友啊，在面对夸奖的时候，一些回复也是情商蛮高的。暖暖的情说，每次别人夸我长得漂亮的时候，我都会说谢谢你啊，我很肯定你对我外貌的肯定。 我很肯定你对我外貌的肯定。 就我也觉得自己长得很漂亮呀。 我方宣布不率先使用肯定这个词，是吧？ 你这个脑洞为什么会绕得这么大啊？ 哎，我跟你说，我觉得夸夸群，如果你按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其实没有我们的这个中国队的粉丝的夸夸群的质量来得高。这两天有人在问，哎，中国举重还是中国跳水还是中国乒乓球，你说唯一选一个梦之队的话，你会选谁？ 这好难选 啊。平常你就会说啊，大家都很优秀，大家都是梦之队， 都是金牌大户。 哎，都是金牌大户。但你知道有一个听众就是粉丝是怎么夸的吗？说当时乒乓球为什么，我们都开始养狼战术了，再不养狼的话乒乓球都没了。 可不敢这么说。就是大家很多的调侃， 反向夸奖 啊，很多的调侃都在这一届奥运周期当中。其实你上网看看网友们的评论，觉得哎呀，大家真的是太有才华了， 太有才华。 当然，更多关于奥运的一些资讯，还有幕后的故事，待会儿在8点钟，月月鸟小哥哥将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朝思暮想》北京音乐广播关于东京奥运会的特别策划《朝思暮想听奥运》。 哎，当然呢，我觉得今天在这个夸夸群和被夸夸群当中呢，他们之间呢也是有一点点这个针锋相对的感觉，所以把这首歌曲来送给他们吧。 针锋相对，你夸我，我不高兴吗？ 我就没有从你身上看出什么高兴的感觉来，你还要高质量的回复。 算了算了，反正咱俩也是互相破壁的小冤家。 感冒像个傻瓜，我问话为什么你不回答？你说过爱着我是真是假？说清楚讲明白，不许装傻。小冤家听了话，大大的眼看着我眨巴眨巴，气得我掉转头不如回家。小冤家拉住了我，这才说话，喊声天喊声地喊声冤家，想着你盼着你心乱如麻，千句话万句话后头打架，谁知道小冤家，你感冒像个傻瓜，我问话为什么你不回答？你说过爱着我是真是假？说清楚讲明白，不许装傻。小冤家听了话，哎呀哎呀，大大的眼看着我眨巴眨巴， 找一个人跟我一起组团出道的话，那我觉得跟我最配的一定是我身边的郭老师了。 我以为你要说赵薇，我还想怎么帮你圆这个话。 刚不提到小冤家吗？之前听友评价我们说我们两个互为对方的破壁师。就是 真的是破壁人啊。 对，互为对方的破壁人，就是没有办法正经起来。 就是之前我还跟静瑜在聊这件事情，说为什么你大家都说你到其他人那边都是文艺女主播。 对呀、 后来静瑜说，你看你跟我聊天的方法。 对呀、 怎么让我文艺的起来啊？ 是啊， 对，也有道理哈。 所以呢我们俩好像也没有办法就加入这个夸夸群。但是我觉得平常看到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这个情商还是蛮高的，挺会夸人的，对不对哈？ 哎，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出于冤家搭档给你的一个建议哈，多上网冲冲浪，多了解一些现在年轻人关注的点，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什么拿来吧你 啊， 然后月鸟小哥一脸懵说啊，这是什么梗？ 对，这是什么梗？你给我说一下吧。 表情包的梗啊。 啊，只有一个表情包。 没有没有，现在还有好多的这种就怎么说呢，流行用语。你让我怎么跟你讲？ 自己没有说出来这个事儿，真是啊。 比如这样吧，子琪有一道题考你啊。YYDS 之前我考过你，什么意思？ 好。 YYDS 永远的神呢、啊、 对，这高情商的回答。低情商你知道有人是这么回复的、 啊、 就是之前我记得是采访了一个男明星吧，就问他 YYDS 是什么意思，他说永远单身。 哎呀， 好像 也有道理 啊、哦、对不对？ 我没觉得低情商，我觉得这是反应很快啊、 嗯、 但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就有的时候还是得多多在网上冲浪一下，比如说这样的话，你就能看到最近由龚俊和张慧雯领衔主演的消防救援题材的情感剧《你好，火焰蓝》呀，我才能知道龚俊这个大主流，对不对啊？ 那其实拍这部戏的时候还不是主流啊，但是拍完了之后呢，哎，确实人气啊、关注度各方面都上来了，包括这部剧集的定级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最近呢，迎来了收官，其实很多人也是通过了这部剧关注到了消防员和急诊医生这两种特殊的职业，同时呢，也从这部剧当中了解到了很多消防救援背后的故事，包括掌握了一些消防救援的基本技能。 是，我觉得如果能够看一部剧，把这些救援或者救生的一些信息呢，能够多多的了解的话，我觉得也算是一件非常好的好事了哈。好，来听到的是 Mr. Miss 刚好。 刚好那天我上课迟到，刚好你旁边位置空着，刚好一切就开始了。没想到怎么那么刚好，你爸妈把你生得刚好，是我最爱的样子刚好，你也这么想的。有时候没有天时，有时候没有地利，在爱情的江湖我身不由己，我积攒了多少年的运气，等来这小概率的奇迹，让我遇见了你。刚好我住的地方不大不小，容下你一个不多不少，这样刚好。 用21岁的心态复兴自己的耳朵，就在 Listen to One。 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isten 21，听说了吗？有北京医保就能买的普惠健康宝来了。 是什么呀？ 咱北京专属的医保补充啊。从今天起上支付宝搜健康宝，每天只要6毛钱，最高保障300万，大病小病住院门诊都能报，还能报销百种特药呢。 爸妈60多岁了还有三高能保吗？ 能，不限年龄，不限病史，快上指定平台支付宝搜健康宝，医保的宝，给全家都保上吧。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这碎碎念什么呢？ 中国银行正在多点搞活动呢，最高立减20元。 这个羊毛得薅啊，怎么参加？ 现在起到12月，在多点 APP 或多点全国商家购物，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结账，可享受满30元立减9到20元，每月都能享受一次，先到先得，明满为止。 还等什么？快拿手机下单去！详询中国银行9556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北京普惠健康宝上线了，北京医保参保人的专属产品，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都能保。还在担心家人医疗费用吗？还在发愁自费药太贵吗？北京普惠健康宝自付自费，百种昂贵特药都能报销，更有免费复查陪诊、上门护理等贴心增值服务，一年只需195元即可享受300万超高保额。产品详询人保400-123-4567。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音乐广播早晚联动独家策划，朝思暮想听奥运。 嘿，你好，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来去奥运田径比赛的最新战况以及前线记者的相关报道。 嗨，我是思萌，那么在这期咱们来聊一聊关于体验冲浪运动你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用音乐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敬请关注上午7点到9点早安音乐秀，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两档节目全阵容带你听奥运。7月23日到8月8日，精彩尽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Hello， 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朝思暮想听奥运早间特别单元，我是郭鹏。8月2号，东京奥运会进入到了开幕式之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掀起了夺金狂潮，单日豪取5枚金牌，一举超过了上届奥运会的总金牌数，仍然占据了金牌榜的首位。今天的关键词就是速度至上，金牌狂潮。先来关注举重，在举重女子87公斤级别的比赛当中，汪周雨在抓举开把失败不利的情况之下顶住压力，以总成绩270公斤夺得金牌。但在赛后，她对自己的成绩不算太满意。 不怎么好吧，我觉得虽然说是战胜了对手，但是今天的表现我觉得我输给了自己吧，离我自己设定的目标、自己的成绩、自己的实力还是相差还是很大的吧，我觉得。 而另外在女子87公斤以上级别的角逐当中，另外一位中国女大力士李雯雯则是以总成绩320公斤捍卫了自己在这个级别当中的统治地位，并且先后刷新了抓举、挺举以及总成绩3项奥运会纪录。赛后他也很激动， 一直很紧张，都说没有问题，但是我一直就是很小心翼翼，怕出现问题，一直到刚刚都是啊，现在还是有一点懵啊，怎么就拿了。 中国举重队真是名副其实的王者之师，他们最终呢是以7金1银的成绩完美谢幕，创参赛以来的最佳战绩。射击项目呢同样与今日迎来了最后的较量，在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当中，00后的新锐张长虹发挥非常出色，以466环打破了世界纪录，并且夺取金牌。他的平常心帮助他战胜了领奖台。 这场比赛自己主要还是积累经验，反复磨练自己的一个过程，特别激动吧。领完奖，我到现在手还没缓，这个还一直抖呢。 而中国射击队在本届奥运会当中夺下了4金1银6铜，也创下了海外参赛的最佳战绩。中国奥运军团的另外一个优势项目体操也进入到了倒数第2日的比赛当中，在吊环决赛当中，刘洋是以15.500分获得冠军，尤浩以0.2分之差屈居亚军，中国队两将再次力压群雄，包揽金银牌。 有一个系统的训练吧，加上祖国、教练、家人在背后的支持，才让我能走到这一步吧，把最完美的留在这个赛场上。 我觉得突破自己吧，因为我觉得这枚虽然是银色的，但是对我来说真的不容易。 这也是中国体操队在本届奥运会当中首获金牌，也是继伦敦奥运之后中国体操队九年以来首夺奥运冠军。另外场地自行车的项目呢，今天在中国队的优势小项女子团体争先赛的复赛当中，里约奥运会的冠军钟天使和新搭档鲍山菊是以31.804秒的佳绩刷新了世界纪录，并且在决赛当中再接再厉，为中国卫冕了这枚金牌。赛后钟天使也感慨，这枚金牌来之不易。 因为现在其实在对于我这个年龄来说，不是年轻运动员了，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届奥运会了，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中国速度，中国队用43分钟的时间当中夺取了4枚金牌，这创造了中国在东京奥运会当中的一个奇迹。但在前天举行的奥运人类百米大战当中，以9秒98获得第6名的中国飞人苏炳添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奥运奇迹。而在80分钟之前的半决赛，他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更快纪录。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加速不错，苏炳添领先，顶住，苏炳添加速，有了，苏炳添加速保持住，苏炳添冲刺，哦， 9秒83，这是苏炳添跑100米所用的时间，但是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而言，这却足以跨越89年的漫长历史，从而书写了黄种人的新的篇章。要知道，即便是纵观有史以来全球所有百米短跑比赛的速度记录，这一成绩也高居第12位。但你不知道的是，苏炳添在2017年曾经短暂的迷茫和退役过。 我觉得上天在一直考验我，但是没关系，我有这个耐心。当时2017年的时候退役的时候，就觉得到这个年纪27、28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没办法再让成绩上面再次进步，再去获得一些突破了。但是我想，我真的还可以跑啊。既然选择了留下来，那肯定是想要在这个项目当中选择继续突破。 为了心中梦想，他挑战极限，也创造了逆生长的神话。今天他说，他终于做到了。 但是通过这么多年以来的努力，自己终于也可以站上这个100米的跑道上面，我觉得自己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其实中国人也可能在32岁或者33岁跑得很快。 在2019年，苏炳添上台和李克勤一起演唱了这首他最喜欢的《红日》。他说，每天当他踏上训练场时，迎着红日和朝阳，总会对自己说，进步一点点就好。来听下《红日》，希望正在听歌的你也可以沐浴着阳光，不负韶华，不负梦想。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 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好了，8:11，朝思暮想听奥运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乐秀。各位早上，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一起来跟大家回顾了一下昨天我们中国国家队的这个精彩的表现啊，太厉害了！在一天之内呢，是拿到了5枚金牌，而且呢，在47分钟当中拿到了4枚金牌，这个中国速度实在是太了得了哈。 嗯，而且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夸奖啊， 嗯， 所以呢，大家不知道是真的听了我们这个朝思暮想听奥运之后热血沸腾， 什么叫真的， 还是出于 还有假的听的吗？ 不是要。夸 PD 嘛、啊、你看今天、啊、哇，这一段我们的朝思暮想听奥运节目、 哎、让我感受一下。 欧微臣很忙说了、嗯、郭 PD 太棒了、嗯、这一段说的我都热血沸腾了、嗯、哎呦我就忍不住啊，好像这油门就要加速了、嗯、赶快控制住自己。 是啊， 你看这8个字大家都记住了。清风飘扬也说 PD 说的真好，不负韶华，不负梦想。 哎呦太好了，感谢感谢，这个夸的简直夸到我心里了啊。那我就只能 太好了。 是，那我只能说我也跑起来好吗？ 刚刚这也不用这么硬往上贴啊。 对对对，就是这个我今天想了想大家这个夸夸的这个夸夸群这个功效，自己也得往上贴、嗯、这不显得自己才努力一点嘛，对不对、啊、 你不用贴，大家已经对你提出高的要求了、 嗯、 对，所以呢希望大家待会儿再继续跟我们互动一下。 多点再多点， 你这碎碎念什么呢？ 中国银行正在多点搞活动呢，最高立减20元。 这个羊毛得薅啊，怎么参加？ 现在起到12月，在多点 APP 或多点全国商家购物，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结账，可享受满30元立减9到20元，每月都能享受一次，先到先得，明满为止。 还等什么？快拿手机下单去！详询中国银行95566。 易小宝，车撞了怎么办？ 发生事故别着急，人保直修车险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直接帮你把车辆送到 4S 店维修。 送去哪修？ 维修机构在线自选，维修进度还有消息通知。 不放心把车交给别人， 人保直修车险理赔全程托付服务，接车人员签约管理，车辆轨迹实时查看，这回放心了吧？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 4001234567。 早安音乐秀。 你看看中国的奥运的健儿们，或者是中国这个奥运代表队当中的所有的成员当中，我觉得怎么夸都不为过哈。 嗯， 然后跟着他们呢，嗯，刚才大家还竟然夸了夸我，我觉得我现在心情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哈。 这不是夸完了立马就提出高要求了吗？这个体育播报高人郭 PD 啊，希望 PD 也能努力拼搏，不负韶华，跑出中国速度，加油！ 我还得跑出中国速度。好了，感谢对我的努力的认可跟肯定。但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跟夸奖还真的有点关系，来上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你看啊，作为这个打工人，虽然有着被工作支配的恐惧，但是当工作完成 KPI 达成之后，那被人夸也是一定的嘛。那在这个时候，怎样回答才会显得自己非常的高大上呢？你看，普通回答，大佐啊，最近工作很努力，不错，继续加油。嘿嘿，哪有，都是应该做的，没有。那高情商的回答。大佐啊，最近工作很努力，不错。哎呀呀，都是领导引导的好，让我学习了如何完成这份工作，之后呢还得不断跟着老板学习。低情商。哎呀，大佐最近工作很努力啊，不错。 嘿，拿了吧你，都是我干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啊、哈，还不给我加薪，还不给我放假的。 那以上这些呢都是虚构，如有雷同那就雷同着去吧。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假如在工作当中被人夸了，怎么样回答才能显得自己高大上呢？ 哦，我这次听出来了，就拿来吧，你是这个意思。嗯，但后面那些话都是他自己加的吧？ 所以嘛， 什么什么还不给我加薪，还不给 我 什么的， 都是我自己的努力嘛。就是别人夸完之后顺杆爬，哎呀，那实在是因为我过于优秀。对，大方承认。 这个、嗯，我特别希望生活当中能看到一次这种人自己这么努力的自夸自己，好不好？ 但其实有的时候也是面对别人的夸奖，不知道该怎么接，就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调侃的方式去接下去啊。嗯，比如像用户1840IG，他说我老公就每天在家里自夸说，哦，同事都说了，我就是我们公司的颜值和才华双单。 嗯，这挺好。但我觉得也有些人呢是特别会鼓励别人，就是哪怕一点微小的成就哈。 嗯， 六一说看综艺节目，秦子月为了让聂远干家务，不停的鼓励他说，哎呀，切的水果都不一样，大小这么合适。一口正好能喂到宝宝嘴里。聂远面对夸奖来了一句说，少来套路。秦子月没有心得继续夸，聂远终于被夸奖打动，开始干家务了。 哎，这也真的是挺棒的。所以你看，学会夸人或者高质量的夸人，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帮助你达成自己的目的。 嗯，是的啊。所以呢，大家不妨把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被人夸的时候或者怎么夸别人能显得自己高大上一点呢，来发送到早安优秀的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还有奖品要送出，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啊。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想要娃哈哈营养早餐和我们的营养快线，嗯，拿来吗？赶快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是的，你如果回答的好的话，娃哈哈就会拿来吧，你就会送给你了哈。 气不错，太阳少了，还带着微风，或许该出去走走，我想带你吃好吃的 strawberry waffle， 那个巷口还有我们迷路的傻傻幽默，想念你的时候想到的 my sweet little sis， 这关于爱情我们都想要简单的就好，关于生活我们都想着有彼此多好，真幸运有你在我身边，一起看世界那么多变，真幸运有你了解女人多愁善感，为什么我们不能妥协？因为爱是决定了，就全部奉献。美好的时光需要人陪，从夜晚一直聊到白天，气泡水一杯一杯，还是微醺的舍不得再见。我们的感情越酿越甜。想念你的时候，听你的。 暂时抛开，情人太懂得爱，身子和你看海， 你的 girls night 浪漫 贴心的陪伴，真幸运有你在我身边，一起看世界那么多变，真幸运让你了解女人多愁善感的一面，为什么我们不能妥协，因为爱谁决定了就勇敢去追，美好的时光需要人陪，从夜晚一直聊到白天，想到睡一杯一杯还是微醺的舍不得再见，我们的感情越酿越甜，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这碎碎念什么呢？ 中国银行正在多点搞活动呢，最高立减20元， 这个羊毛得薅啊，怎么参加？ 现在起到12月，在多点 APP 或多点全国商家购物，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结账，可享受满30元立减9到20元，每月都能享受一次，先到先得，明满为止。 还等什么？快拿手机下单去，详询中国银行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我想要的车险能帮我解决所有用车问题。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发生事故， 人保直销车险理赔全程托付服务。 车子脏了， 人保直销车险洗车服务。 车身划痕， 人保直销车险喷漆修复服务。 轮胎破洞， 人保直销车险补胎服务。你还有什么问题？ 投保电话是什么？我要赶紧去投保啊！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好的，早安音乐很秀，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很有意思，就是当你是夸夸群，或者是群群主，或者是被夸夸群群主的时候，你会怎样回答来显得自己高大上一点啊？ 之前我们早秀开过一个早秀夸夸群啊，大家在上班路上互相夸了一下，哎呀，上班的时候心情都变好了。 是， 今天我们要升级一下人类高质量夸夸群， 哎， 要高情商的去夸奖对方。 嗯， 比如说呢，夸的时候啊，你不能每天都夸一个方向。我叫毕小美提到了说，我们公司老板啊，每次来北京总部都会说，哎呀，你变漂亮啦，每次都是这么一句话。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说老板能不能换个夸法，然后呢老板就想了想说，哎，你牙变白了。 这个夸法女生会高兴吗？ 就小妹可能实在忍不了了，说老板以后你来就行了，不用多说话啊。 就是 会说你就多说点，不会说可以不用说。 是雷罗新年说，别人如果夸的话，夸哎你辛苦了，他就说不辛苦不辛苦，为公司绩效做出的贡献应该是我应该自己做的啊。 嗯， 然后领导说啊，那既然这样，你看看这份文件，明天做好了发给我。 就夸完之后赶快给一大堆的任务。 是 笑里藏刀，哎，这可行。 哎，这刚才呢六一还夸你情商高，说用借花献佛的方式花式的肯定了 PD 我。 那也得感谢我们的小耳朵给我送上了花，让我有花可以捧到 PD 的面前啊。 你这个答案 是吧， 情商高，哎，是吧，啊， 跟你说知性女主播不是白当的。 是，但是你看啊，无名说那个 PD 啊，你最近进步很大呀，这是夸啊。 嗯， 然后呢高情商哪里哪里，低情是哪儿哪儿进步了 哪 儿这个不好说啊，对方只是随便一说，对吧？ 怎么不追着去问问啊？ 对。 但你其实发现，为什么有的时候大家会执着于在，比如说，哎，你变瘦了， 嗯， 哎，你变好看了，然后，哎，更美了，其实是只是一个打招呼客套的方式，并没有想要认真夸你，所以呢，也很怕点到一个具体的事情，你针对这个事情跟他聊起来， 嗯， 哎，可能就是在电梯当中偶然一见面，说，哎，你最近很瘦好多啊，啊，对我最近在减肥，哎，你效果很明显啊，电梯到了可以走了， 哎，特别好啊， 哦，对吧？ 对， 你要再深入的聊聊，说，哎，国鹏，你今天那个朝思暮想听奥运做的特别好啊，然后就会问说哪里好，哪里啊， 然后就哎， 哪一期节目？ 我也听了那个这期节目就是那个设计啊，这期没说设计啊，那个，这我跟你说，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这样，就是可能随便随口一句话，比如说原来有段时间人们很喜欢说，哎，吃了吗？ 嗯， 一般人就吃了是吧？ 嗯， 我上次说吃了吗？那人说没吃。 嗯， 这时候我俩 交叉而过的身影呢，然后就停了下来啊，没吃啊，为什么？ 就好尴尬， 就还得聊一会儿， 停下来去聊一聊。 对， 包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哎，最新的一条推送已经到达大家的手机当中了。 哎， 早安音乐秀来重磅宣布，我们 Listen to One 的这次 Listen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已经集赞成功，马上就要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全天和大家打卡见面了。 是，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会经常访到艺人，但就有很尴尬的场面，比如说，哎呀，这位老师，我好喜欢你，我听过你很多歌，你新专辑我都听了，然后对方就问哪一首你最喜欢，然后说我看过你好多的戏，哪一部？这时候你说不出来，好尴尬的。 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第一你最好是真的听过， 对 吧？有点什么可聊的。 嗯， 这样哪怕没有的话呢，就是你这个时候手上有厚厚的材料，你也可以找一找，对不对？ 啊，但有时候就很容易穿帮。就刚刚我们不是聊到火焰蓝嘛，就龚俊有一次去做客娱乐最王牌，然后那个导演就问他 娱乐最王牌 吗？啊，不说错了，王牌对王牌。 对呀，娱乐最王牌啊， 还蛮期待他来娱乐最王牌的啊。就是他当时去做客王牌对王牌，然后当时的导演就说，哎，你之前有看过王牌节目？他说看，我上学的时候天天看。然后导演掐了一下的时间，你上学的时候我们节目应该还没有开播。 导演也是 real 耿直，差不多就行了嘛， 尬在当场。你看这可怎么夸。 是啊，那所以呢，在这个我们飞儿乐团呢，在本就是确实有一天会来到我们， 没有，确实有一天已经确定了， 啊， 就 是 本周五。对， 我还以为你没说呢，不好意思啊。 你看这一看就是没有认真看推送。 是 自己栏目的推送自己都不看。 所以咱们现在有个关键问题，就是作为早秀的小耳朵们啊，现在赶快大家化身为早秀的丁海生，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对吧，都赶快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问出来。 是想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菲儿一起聊点什么，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他们的，都可以在推送下方去给我们留言。 哎，是的，一会儿 Listen to One 呢，我们会继续介绍一首菲儿的好歌，先来听一下这首来自于大波我的仙侠路上的 Funny。 是谁睡在我身边，是谁关了门，你是否介意夜色会太暗，他身体很不暖，嘴角一点声调抱紧不停晃动，可是我醒来他却已不能再回来，是下落的放你借用你的身体，是下落的放你亲吻你的嘴角 fading right， 是下落的放你就让我在这里 oh my， 是下落的放你如果你离开不再回来， 哎呦呦 This is Boggy Ray。 今晚请和你生一切入刀 Babe 答应我做好准备留在这，对直到我允许才可以撤，没对下对发算忙请留我赶紧加餐，周围邻居敲门来投诉我们不跟不顾，请你身份地深入冰冰有理想辜负，别着急还有几个小时才看得到明天日出，莫名要用心的只是我去刷知乎， 借用你的身体 oh my， 要借用我关系才更简单， 亲吻你的嘴角 feeling right， 按下了开关就忘记掉一切的开端， 就让我在这里 oh my，你离开就不会 身体半下穿，我知道是一二三， 先下路的放你借用你的身体，先下路的放你亲吻你的嘴角 feeding right， 先下路的放你 沙滩中去死就是喜欢你 把真实还给真实，把纯粹还给耳朵。我在 Listen to One，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牛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好了，各位，八点三十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鲸鱼。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最近的相关的一些内容。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首排于1959年，是由张静安、杨慧昭以及欧阳千书、朱本和、梅少山等联合编剧，张静安、欧阳千书作曲。凭借其鲜明的特色、朗朗上口的优美旋律，一经推出便迅速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啊！ 62年来呢，这部剧已经上演了千余场，是中国民族歌剧当中当之无愧的经典。这一次8月10号到15号，国家大剧院版的《洪湖赤卫队》将6度上演，在祖国生日之际。致敬经典，重温信仰的力量。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一首《锦绣梦》，开启上班路上好心情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来最最真实的 Listen to One， 为我集赞，一起把纯粹音乐还给耳朵哦。 Listen to One，Listen 21。 Listen to One， 刚才其实我们有说到了啊，今天呢不光是有 Listen to One 的这个大片头，今天呢大家还是可以听到很多非常好听的飞儿乐团的歌曲之外呢， 嗯， 现在我们早期有最新的一条公众号当中，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什么想对飞儿说的，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想问他们，赶快来告诉我们啊！ 重磅首发早安音乐秀第一个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哈，集赞成功了，马上就要见到他们了。 对， 那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飞儿乐团的第九张大碟《钻石之心》。 嗯， 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呢，其实是表达伤痛的，它的名字你就能听出来了，叫做《江氏之爱》。 是，有的时候呢，通过这些歌曲当中呢，你会发现，Lydia 真的是挺能唱的，挺会唱的啊。她在处理不同的乐句或者是不同的情绪当中的之间的转换，还是有那种。大乐队时期的那种非常好的或者是非常 就声音控制能力很强， 嗯， 而且特别是大主唱考验他的就是在唱这种情歌能不能够打动你，能不能够用他自己的声音唤起你的共鸣，表达出这种将最痛最重的伤换为放不手的爱的这种坚持。江氏之爱， 的疼在时间的胸怀，在落幕前的留白，还有何关转身的背影，离中的告白，该写怎样的语言，将是挚爱，活在最后一场拥抱，没留一丝遗憾，就像天空感谢飞鸟曾存在，将失去的爱，原谅我让你离开，有一天时间和解了加害与被害，将失去的人勾远了挣扎，回归来在一朵彼岸花开，我就能够接住你把痛解开，爱转身的背影，临终的告白，该写怎样的语言，将是挚爱。 海与北海，像失去的人，公园了终究会回来。在一朵彼岸花开，我就能够接住你，把痛解开。冰冷地躺在时间的胸怀，在落幕前的留白，还有何关爱？爱带走了云彩，我愿留下来，找寻我们的残骸，给僵尸吃。 音乐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飞儿乐团的《僵尸之爱》，我觉得给了我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上周呢，其实听他们的歌曲，这张专辑当中还是挺有他们黄金时代的那种编制的感觉。但最近这首歌曲呢，好像真的就是一首比较纯粹的情歌来的啊。 嗯，《僵尸之爱》其实讲述的是恋爱当中那种爱而不得的感觉。 嗯， 但是呢，我就想说，韩瑞年纪这么小，然后呢，就是怎样用自己的情感经历，然后把这首歌曲很深入的唱到你的心扉当中去，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啊。 嗯、 然而呢，你看我们两个基本上都是以鼓励为主，哎，想尽办法去夸一夸，毕竟这周不就来做客我们节目了吗？ 嗯、对啊，就。但说实话，我觉得夸是一个方面，确实唱的是挺不错的啊。 嗯， 这个还是得要给予鼓励。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的早安热流行，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的爱的爱，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得，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出炉喽！今天我们的早安热流行，哇，带来的是让满满回忆杀的一位歌手容祖儿，他最近的携手李斯丹妮合作推出了新歌 So Fresh， 最近的音频和 MV 也是同步上线了哈。 哎，我觉得自从参加完浪姐以后，我们就能看到很多的神仙合作， 嗯， 就是没有想到的姐姐们配合在一起，哎，也会有非常不错的感觉。 那他俩不是一季的吧？ 他俩哎是一季的吧？ 不是一季的，容祖儿应该是第二季的。 第二季，李斯丹妮是第一季是吗？ 第一季的，对， 我都已经记乱了啊，所以叫跨季合作是吗？ 是跨季合作，以为跨界不是，是跨季合作。 嗯，来听一下女歌手的不同的表现面， 来感受一下 So Fresh。 每天充满经验，最哪怕不是晴天，把不同味觉兑现，就算有一点危险， 有你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都变微甜， My love is so fresh。 每天充满经验，最哪怕不是晴天，把不同味觉兑现，就算有一点危险，有你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 清醒，释放的还不够， 音乐它发着光， 想放松清躺，聆听心跳呢喃， 像微形状和你一样， 因为两人似双掌，翅膀飞向月光，偷偷摘下远方放在我的床，也把更新在荒芜的口在你肩膀， 新鲜感醒来都在， 每天充满经验，最哪怕不是晴天，把不同味觉兑现，就算有一点危险，有你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都变微甜， My love is so fresh。 我一起想要穿着云朵背包旅行，看着你应该身边风景，放进心里在一起，每一秒都 旁人评判眼光，早已拥有想吃饭的独家秘方，不再需要他们所谓欣赏， 我只要快乐至上， 自由的主题方式我来定义，要什么目的，一切都是注定， 曾经也对未来感觉 些过迷惘，是你让我找到了我。我明天将抵达任何地方，抬头会看到星光闪烁。 Keep it out of the way， 这颗心为你跳， 一直品尝这滋味。 快抱紧我，你会知道，时间太多。 One time. 鲸鱼今天的夸夸群上线，就是刚才有一句词，我不知道这是夸我，大家帮我评评理啊。他说，整个刚才这首歌曲当中的李斯丹妮唱的跟郭 PD 似的， 就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或者说我换一种说法吧，在这首歌当中呢，李斯丹妮和郭 PD 都唱出了一种曾毅的感觉， 就是也是有点在意你，对不起 啊，对 ，Reno 是吧？ 压最后三个字啊， 还可以可以，但我觉得放在这首歌曲当中，就是巧妙的编配 啊，不违和， 哎，不违和， 哎，两个人的就是声音契合度还挺高的，因为都各有特色嘛，所以很明显听出来，哎，这是两个风格不同的女歌手的合唱，但是在一首歌当中达到了一个和谐的统一。 就这种东西，就让我想起了上次他们著名那个，就是平常他们玩三句半嘛，对吧？ 啊， 上次有个人说，哎，这次我给你这个祝你生日快乐，给你来个一句半啊，什么 啊， 祝你生日快乐，快乐， 快快。 一 句 吧，对， 还可以这么玩吗？真的把女歌手们要玩坏了啊！刚刚听到 Lady 韩瑞来自菲尔乐团以及容祖儿和李斯丹妮。那接下来呢，男歌手这边，哎呀，我要放出王牌了， 是谁？ 戴荃发布全新的国粹风专辑《侠客行》。那么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第三主打歌叫做《焦灼》。这个焦灼不是指就是你心里很焦灼的那个，而指的是浇灌的浇，小酌一杯的酌。 对，就是把那个把那杯酒。都投给你浇到头上来， 就为什么要浇到头上去？浇到我嘴里不行吗？ 浇嘴里，浇嘴里啊！其实呢，就是你想《侠客行》这个主题，跟戴荃本人就感觉特别的搭，是吧？就是国风专辑嘛。但他这次呢，实际上他说《焦灼》这首歌曲当中包含了一种自省式的遗憾的悲情。就是还是比较跌宕起伏的，有一些怎么说呢，个人的隐隐的小情绪在里面。 对，你看刚刚这个歌名需要我们去解释一下哈，就焦灼，可能你白天对生活被各种的压力压着，很多的事情可能就忽略掉，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有情绪突然崩塌的一刻，那即便不是借酒消愁，也可以在这首歌当中找到共鸣感。 来，听到的是戴荃的焦灼。 原来这年不准贪杯，偷了沧海一去难回，那些誓言连绵不绝，流浪耳边争着乔装妩媚。年少只是敢说情字无悔，从把眼泪喝下还醉，到最后骗自己说放得轻松，纵然谁都明白错了又错，也不愿把誓言捅破。说回忆太多，谁又忍心看透结果，决定放逐自由的是我，从此一人彻底焦灼。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 Only Mers 带来的 Word Up 这首歌曲呢，听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欢快，而且灵动啊，跟今天这种夸夸群的氛围有点像哈。但我们刚才其实说到了很多点嘛，鱼缸之烟火说刚才一直听歌，然后呢就是儿子也一起听节目，就听到你们说那个29分怎么夸， 嗯， 听完以后，然后这个儿子就立马就说 学会了， 嗯，不错，下次啊我考这个分数低的时候就说我进步空间很大啊，记住爸爸啊，加油。 就是孩子这么说呢，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反驳。不过刚刚我们也有小耳朵出来现身说法，觉得自己从小就是在这种被夸奖被鼓励的环境当中长大的，觉得还挺重要的，孩子嘛，多给他一些机会，对不对？ 嗯， 哎，你看我是不是就很会说话， 很会说 话，会说我就多说点。 对，这个泪落心田说，你看孩子这次29分没关系，谁还没有个马失前蹄的时候呢？但下次考试要注意啊，遇到难的题先跳过，把自己会的题先做了， 这就直接进入到指导阶段了是吗？ 对，指导阶段了， 会夸还是多夸点啊。但你看今天大家已经开始进入到了夸夸我们的主持人序列当中了 啊，是吗？ 每天早上打开早秀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各种类型各种风格的音乐啊，同时呢也能听到静瑜小姐姐喉清雅韵， PD 可盐可甜，余音袅袅， PD 可盐可甜，这个听起来感觉夸得特别好，但比如说我如果现在显得我很高情商，我该怎么回复他？ 没有没有，还是我旁边的静瑜小姐姐更加 可 盐可 甜。哎，对对对对对，这招不错，以后你就当 我，为什么要让我自己来？拿来吧你。 对，你刚才完美的演绎了一把，拿来吧你。 什么呀？这是 是怎么拿来的？ 但你看啊，大家把你这个可盐可甜，就像刚刚戴荃的歌一样， 是 名字叫做焦灼，但其实是另外两个字。可盐可甜给你改成了盐，是说话的这个发言的盐。 啊、 可甜呢是填坑的甜啊、这个可以有啊，既给搭档挖坑，又拉乱说话。 哎呀，这个可这是如果是这么个可盐可甜的话，那我就不想要了啊。这个我觉得我还是要，就是换个风格再来一下啊。我觉得这个今天的夸夸群呢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夸人也是一门挺难的学问。 是，所以今天大家就来高情商夸人了。 嗯， 哎，通常你面对夸奖的时候会怎么样的反应，怎么样的反应才是高情商，如何高情商的去夸别人、哎、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有点意思了，这个不算是夸奖，但是呢听起来有一种浓浓甜蜜 宠溺的感觉啊。傻瓜与野丫头， 霸占我对爱的记忆，领取的眼神充满神秘，从此我像个食人草，也像玩也像，总带着思索表情，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野蛮女友费心，弄不懂究竟我该放弃他，教训他，争取他，或从此让爱升华。我相信这是种道德，爱就是要让他自由，他要我我就不能走，我就得牵手放手，如果他不要我，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野蛮女友费心，弄不懂究竟我该放弃她，教训她，争取她，或从此让爱升华。 你看啊，你上次说我可油的时候，我当时唱的是张宇的歌曲，对不对啊？ 我可没说你可油。 嗯，有人说我是可油可盐吗？ 上次是周四的时候一起来 K 歌的时候， 是， 哎呀，我命由我不由天哈。但是你看大家无论是夸奖也好，评价也好，还是说给我们的一些鼓励跟支持也好，都照单全收到了。 哎、是了啊。 是最后的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的《麻雀》，会说你就多说点。 哎，是了，所以那种夸夸的话，就反过来说，其实就每个人都夸夸别人的话，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挺 peace， 也挺美好的，对不对啊？ 我觉得 PD 就快圆不回来了。最后准备了一首《麻雀》，你看叽叽喳喳的说话跟麻雀一样吵。 好了，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你圆不回来他就不接话了，这可怎么办？ 对啊，会接你就多接点啊。 明天见。 也许我笨笨，飞